为他种的金仙草。

像别人也看不出来，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，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。 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 你为何不掉过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人未知的努力地是我俩之间的距离。哦，这一季， 哦，这一季 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 徘徊，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，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。其实孤单会使我伤怀，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。 对你，不知道是已经习惯，还是爱。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你为何不掉过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你认为是距离，哦，这一季， 哦，这一季 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 长大就不怕忧伤，过去是我太伤害。

追逐着你的追逐，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，也许有两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，所以牵了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，所以有两半的路，没有岁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新手苏芮演唱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接下来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为您安排的张学友演唱的心如刀割，陈飞平演唱的那就好好过吧，和彭羚演唱的随爱而飞。 前世回生，我的心是蓝色，触摸着你的心，竟是透明的，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，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叫声，又多了我一个，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你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

然间我想不停狂奔直到你面前，突然间想大声说出爱你的誓言，不管世界瞬息万变，你的笑容总是绝对，从不曾犹豫不决，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遗忘从前的泪，灼伤的脸，陌生的街，寒冷的岁月无边，再危险都不怕没人陪，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，许愿让梦重叠，大雪纷飞，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，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在同一天，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，许愿让梦重叠，大雪纷飞，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，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 在同一天，品冠演唱经典好歌，首首情牵，曲曲动听。接下来是陈百强的《念青恩》，迪克牛仔的《机场》，庾澄庆的《妹妹大胆往前走》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你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怀念怎不比莫甘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无法为亲唱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比莫甘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成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唱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 在心有扇窗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。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，无言带走却也跑不去。飞向另一颗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，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

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。接下来三首歌曲分别是辛晓琪的无奈，苏芮的一样的月光，戴军的阿莲。